Right now, there's physical proof, actual crafts and technology from another world. 一名曾经在美国第51区 Area 51工作过的工程师亲眼见证，肯定这个地球上绝对有外太空的飞行物体。 What is this thing? Obviously, the ET craft do exist. Something had to build them, so there must be aliens. Nothing logic about that is special. This is something you do not talk about. 1947年美国罗兹威尔事件。 There was one piece of metal, what looked like metal anyway. It was not flexible. It was as thin as a foil of a cigarette. Two of the people that were carrying parts of the crashed flying saucer at that time, UFO today. I tried to make a dent in this metal. He says you can't bend it. You can't make a mark on it. Okay, ready. Let's do it. 1947年7月1号星期二， 罗兹威尔市的雷达网发现了一只不明飞行物体，它的速度和在空中可以做出的动作显示了绝对不是普通飞机。 1947年7月2号星期三， 罗兹威尔两名市民 Mr. and Mrs. Dan Roman 亲眼见到一只椭圆形的飞行物体在他们屋顶飞过。 1947年7月3号星期四， 罗兹威尔市雷达控制员 Steve McKenzie 被派到 White Sands 导弹基地进行24小时监察。 1947年7月4号星期五， 著名目击者 Mac Brazel 和其他居民听到一下巨大爆炸响声，另外一个目击证人 William Woody 和他爸爸亲眼看着一个火球跌落罗兹威尔市北面，跟住一连三日在雷达出现的不明飞行物体从此消失。 Don't talk. They're absolutely terrified of talking. 以上种种事件美国政府一直否认，但是又将所有关于这件事的资料列为国家机密。而在1997年一位美国军部退休上校菲利高尔素 Philip Carson 写了一本关于罗兹威尔事件的书，他详细讲述当中政府知道的秘密档案。Philip Carson 是自从1947年以来最高级的美国政府人员讲述和承认这件事。Philip Carson 不单止参与过韩战，亦都是昔日麦克阿瑟将军的智囊团，在五角大厦国防部工作多年，处理过美国政府最核心的情报档案。当年他出版这本书之后，引来 UFO 界极大的回响。不过最令人关心的始终是一年之后，即是1998年他离奇突发性死亡。到底他在本书里面讲了什么呢？而他的死又隐藏了什么秘密？ This is something you do not talk about. 不明逻辑 About but you special. 星期六晚9至10日，清晨 好啦，剛才聽完一段 segment 之後呢，就是今天現在講的這個 topic 啦，剛才已經講了整個鐘頭 了，半 了 miss 了的話幫不到你了。咁而家呢個鐘頭呢就將會呢就係、是、繼續啦嗰個 Philip Corso 呢出嘅呢本書裏面嘅啲內容嚟㗎。 冇錯喺檔案。其實呢喺呢個阿波羅所有嘅星空計劃之前呢嗰度呢，其實我諗呢個都好多人聽過，就話嗰陣時美國政府已經有個好大型嘅計劃，就要喺月球起一個基地。 基地係 啦。咁嗰個叫 Project Horizon 啦、Horizon 啦。咁但係呢後來呢就因為呢點解要起呢呢、這個基地嘅報告呢，成份報告呢，咁Philip Corso 呢就話其實根本成件事就係當時羅茲威爾呢件事件之後啦，咁軍部同埋美國政府呢就已經覺得，喂，如果真係呢啲外星人已經有即係所謂威脅性啦， 咁就要發展 Star Wars 㗎。係啦，咁就要最好可以喺保護地球嘅範圍內，亦都可以攻擊到一啲嘅外來侵襲者咧，就係、是、喺月球啦。咁於是乎佢就喺月球咧，就 咁都係保護到一邊嘅地球啫。第二邊月球未去到嗰邊咪 咁即係咁保護美國嘅啫。我諗佢都係諗住。咁之後咧就已經成個計劃已經喺曬度㗎啦。咁就正係咁之後咧，就你知50年代到60年代咧開始就已經發展呢、這個即係、就是、上太空啦，所有嘅嘢啦。咁當時咧其實就算係麥克阿瑟将军咧，当年喺1955年嘅 New York Times 咧，当时原来佢系作咗一个声明噶，但系当时啲人就唔系好理嘅，就话，佢哋话打完第二次世界大战啦，佢话相信第三次世界大战咧。 我哋 Star Wars， 佢话唔，我哋就唔会系国与国之间嘅打仗啦， 系星球与星球之间， 我哋就系要星球与星球之间嘅打仗啦。到时我哋要系 要打嘅系来自外太空， 系第二种 species， 即系第二类型。 系啦，冇错啦。咁佢讲到明嘅，咁但系当时你知啦，即系啲民众其实未有咁嘅意识噶嘛，就亦都当佢呢个声明喺呢个 科幻咗啦， 科幻咗。系你谂下一个打过咁多仗嘅将军讲嘅咁嘅说话，因为手头上已经有晒嗰啲资料。咁於是乎就準備開始呢啲嘅計劃啦，即係成個計劃延咗即十幾年、二十年，準備喺月球度興建個基地。咁啊，後來就首先係派人上太空先啦。咁呢份報告裏面咧，亦都講到咧，就後來呢個 Philip Kozol 啦，就佢已經離開咗嗰個情報科，即係講緊六十年代中離開咗呢個情報科之後咧，佢咧即係佢嘅網絡太大，因為佢識好多人啦。咁佢就喺裏面咧踢爆咗好多 NASA 嘅嘢。 嗯， 咁佢就講咩咧？佢就話。根本當時岩士堂去到靚咗，即係講緊靚嗰陣時候，我哋睇到講嗱，我哋講緊呢個睇到個版本咧。當然我哋話唔話，可能 即係講緊都係當年1969年7月20日就佢有個 camera 已經 係啦， 擺咗喺月球表面影住過落咁樣啦。 有啲人就話可能根本睇我哋睇嗰啲片段就係假嘅，但可能登陸月球真係登陸過嘅咁樣。 就唔喺嗰一 唔喺嗰刻，或者可能係同步，但係不過問題係佢俾你睇片片，唔係我哋想睇嗰啲嘢啫。咁但係當時佢哋話咧，根本岩士堂第一個落到。地下的时候咧，佢话根本已经见到外星人基地噶啦，系喺月球上边嘅， 喺背面， 唔系直情喺上边，即系佢靓嗰度。 咁佢系喺，即系月球系唔系自转噶嘛？ 系冇错冇错。 咁佢系 佢有自转，不过佢系围住地球，永远睇到背面， 永远睇唔到一边，总之系得一边。 冇错冇错。 咁佢外星人嘅基地以佢嘅， 佢冇讲到佢喺边度， 唔系背面。 总之系佢见到外星人基地，同埋 佢点会冇讲喺边见到啫？咪月球 喺月球咯，系咯，即系唔系喺月球边嘅范围啊？咁佢见到，同埋佢系当时有，即系佢喺月球嘅，即系嗰几个太空人喺月球嘅咁多个钟头里边咧，佢哋翻嚟报告嘅时候就话已经有好多嘅外星人系见到噶啦，已经。咁当然啦，即系传说， 但系佢仲唱歌噶喺度吓。 咁佢听 唱落喉先，对 Houston， 我哋唱首歌。 咁我哋唔知睇个版本。是哪个版本呢？ 看冇声的版本，唔记得咗 key 声嘅版本。 即总之系我哋睇嘅版本就应该唔系最真实嗰版本嚟噶啦。我听嗰啲声咧， 不过都有好多片段同埋好多啲即系 VCD 啊、DVD 啊，讲过话佢哋即系上去嗰时候，其实已经系外星嘅飞船，系一路 S 佢。系冇错冇错， 即系好似系嘛， 即系好似。 啲特首出場咁樣啲，一路係 mask 其實就唔係保護嘅，即係當時就講到話，其實可能根本佢哋已經係講緊你哋地球人而家嚟到我哋呢個外星基地， 即係你有冇攞 visa？ 即係最好唔好嚟啦咁樣。咁於是乎咧，喺成個嘅佢話喺 NASA 內部嘅所有嘅 information 裏面咧，佢話咧根本如果你真係正正式式去攞真嘅檔案咧，佢阿Philip話咧，佢手頭上咧就已經有122幅。是来自 NASA 里面当时他们在穿梭机影到的外星人飞碟的相的 了。 122幅他 有没有基地 他数过的。基地他有没有影即是他说那些相是全部是、外太空的、飞船和 aliens 的相来的。那是有122幅他自己都看到的了。 这个是讲的是我们现在晚晚都如果即是清天的时候见到那个月球 是、 那个、月亮上面、 月球和在月球与地球之间的空 间。牛郎原来真的在那 里。但你想想如果我们就这样随时一个人讲这句说话真的吓死人了。是啊即唔会諗到系一个退休， 即系觉得你一定觉得你癫咯。 系啊，冇错， 一定觉得你癫，有病。 系一定觉得系有病。咁但系竟然系佢讲出嚟，同埋系佢话佢手头已经有122张啦。佢话仲有其他，应该仲有啲系落喺其他情报科嘅。咁佢话佢原则上你根本冇可能去否认有冇外星人呢样嘢，而系根本嗰个外星人出现嘅时候，根本我哋点样去处理呢样嘢先系最重要嘅。佢而家 讲，其实有一日我哋即系譬如而家咪开始成日都话，我哋唔好种族。其实我哋地球咧唔好分颜色啦，我哋系人类。 系 咁有冇一日，即系我哋会啊，我哋联埋其他星球，依家即系我哋而家讲紧就系 对外啊嘛， 对外啊嘛，个地球对外啊嘛，冇分种族，咁会唔会系即系所有太阳系嘅星球一齐对第二个太阳系？哇！即系发现原来有两个宇宙噶， 唔系？但系而家我哋连太阳系内部已经， 其实我哋系好渺小嘅，即系人类系真系好渺小，因为。去隔离啲星球都未得， 冇错冇错， 你都唔知道海王星或者冥王星嗰度有啲乜嘢。 系冇错，就算你讲紧最近月球啦， 都未去晒， 都未去晒，因为嗱嗰阵时，所以Philip都讲咗一个问题嘅就系、是。 如果唔係嗰個當時嗰啲外星人或者一啲嘅所謂嘅恐嚇又好，或者啲外星人嘅存在影響咗所有計劃好，佢唔會喺1976年之後，差唔多所有月球嘅計劃係停止曬嘅。 係咯，即係冇再上去， 冇再上去，甚至連嗰、那個月球計劃啦，傾基逆月球基地計劃都完全 cancel， 係啦，即係租唔到地方。 係啊，咁但係冇可能嘅，佢話根本成件事就係因為佢已經知道上邊有外星人，同埋佢講到嗰啲。挺有趣的，他说因为当时这个计划呢是没有遇到上面有外星人而设计的计划的。 这个真的又低估了，低估了，即是再显一显示就是怎样渺小化， 是的， 完全都没有估计到。 是没有估计到。所以说整件事于是乎整个计划终止了，那于是乎呢，咁佢哋就研究就係點樣去將羅茲威爾佢哋手頭上所有嘅所謂嘅飛碟嘅殘骸嘅機械呢，去重新整理，令到佢哋仲有同佢哋一樣級數嘅科技，而令到如果萬一呢批外星人係有機會去威脅到地球嘅時候呢，咁佢哋就會出動呢啲資料㗎啦。而所有嘅是非或者啲新嘅科技呢，佢講到明都係喺 Area 51其中一啲嘅基地啦，同埋有三個另外基地一齊研究嘅。 不過真係其實都唔使太驚嘅，因為係69年嗰時佢哋上去已經見到啦嘛，即係佢哋已經喺嗰度 30年 都冇搞你嘅唱 K 啦，而家 唔係佢有一個呢佢有個後記嘅，佢話咧，佢講到咧，佢話佢當時咧都睇咗呢個 Independence Day， 即係個中文唔譯做咩啦，即係 ID4 嗰套電影啦。咁佢話當時見到個結局咧，佢覺得好傷心嘅，因為咧嗰個結局就係咧嗰個 太低 B 啦， 係啦，佢話佢揾架飛機衝入去撞爛佢。咁佢話咧，佢呢句説話都幾俾人一個信心嘅。 嗯， 佢話放心，我哋第時如果真係受到突襲嘅時候咧。唔需要用到啲咁简陋无聊嘅方式去炸毁呢个外星嘅飞船。佢话而家因为经过咗差唔多50几年嘅科技研究啦，佢话佢而家美国政府拥有嗰个将外星人嘅技术去化为地球人嘅攻击技术啦，系已经可以直接攻击到呢啲飞船噶啦。 即系真系已经可以准备沙窝， 系啦，佢准备咗沙窝 laser 嗰啲， 系啦，佢准备咗沙窝。 即系而家美国系已经有呢个 laser， 系。 如果距離，咁但係如果人哋係唔玩呢隻嘅咧， 所以其實都有個問題就係，如果人哋個科技都係進步緊咧， 係咯，佢已經唔玩啦呢隻。 係啊，咁我哋其實我哋就大禍啦。咁不過問題咁，佢就話佢哋好有信心啊，因為佢話而家個科技咧，如果 佢哋話佢哋好有信心咧，當年佢哋都好有信心，上對咪有 知道 有嘢咯。 唔係，所以其實呢度有個缺口㗎，即係你諗下，佢哋係用緊50年前嘅外星科技。 嗯嗯嗯。 咁如果真係嗰個外星係已經 冇進步啊，你要佢而家 assume 緊人哋冇進步。 我哋係 assume 緊人哋冇進步㗎。咁佢就话冇问题，我哋可以对付到佢咯。咁但系当然系咪真系去到咁咧？即系呢个系佢自己嘅谂法嚟嘅。 嗯。 咁亦都咧喺咁多个即系咁多年里边啦吓，咁佢接触咁多嘅 case 里边咧，咁佢亦都咧系知道原来当时由47年去到就算而家嘅现代咧，佢话俄罗斯咧原来根本都已经有掌握呢方面嘅 information 同埋嘅技术。佢包括就算系加拿大政府都有呢方面嘅技术。 嗯， 咁 即系 Star Wars 唔系系外星人嘅残骸技术，因为佢话当时佢哋已经收到资料咧，根本苏联本身亦都有一架系坠毁咗，而佢哋系曾经即系重整过一样嘅同美国。而当年佢喺冷战时期咧，甚至佢见过一啲冷战时期最敏感嗰啲苏联嘅高官，佢话当时咧大家倾偈嘅时候咧，佢都讲到一样嘢，就系话我哋根本就大家 KGB 即系讲紧苏联嘅国安局同埋 CIA 美国国安局啦，讲即系情报科啦，根本就系原则上系冷战之余系大家其实一路倾紧偈嘅，即系冇任何嘅特别嘅。佢根本大家就系惊紧，如果万一大即系嚟自一个外星 嘅袭击啦，真系 系啦，佢话即时系会联网嘅。原来佢话已经当时所有嘅情报科，即系佢所知嘅情报科，两边都已经系讲紧呢样嘢噶啦。 即系其实嗰时话Ronald Reagan 嚟主张呢个 Star Wars， 冇错冇错。 其实佢虽然喺地球嗰啲军事科技、军事嘅嘢就同苏联链紧啦，但系 Star Wars 系要联噶。 系啊系啊，佢话根本当时 Star Wars 啊，佢都有亦都讲到 Star Wars 呢样嘢噶。佢已经系由嗰阵时47年去到揾翻呢啲科技重整。之后已经是讲紧反导导弹计划，之后再已经讲到一定要做星 Star Wars 系统，而去保护整个地球嘅。咁所以嗰时列根本身咧，佢话已经系上任之后，已经系攞到呢啲 information 系关于1947年到嗰段时间嘅一啲嘅分析同埋报告，就话点样去抵御呢样嘢。 嗯， 如果唔系嘅话咧，原则上打到嚟咧。 就冇得救噶啦、嗯，所以佢哋點解嗰陣時要要？ 咁但係都好難打啦，而家我哋個佢哋都搶咗灘啦，月球已經俾咗佢哋，佢、哋已經佔領咗。其實基本上， 即係 地球人只係擺咗塊牌喺度話我哋嚟過， 插咗三支旗， 係啦，係咁多嘢嘅啫。 如果以佢哋嘅資料上咧，就係、是、啦， 係輸硬噶咯，即係佢都佔領咗咯，真係。 但佢又冇話一定嚟打嘅嗰扎人，即係佢相信啦嚇。佢話佢哋只係一個心理準備，同埋一個技術準備。佢話咁而當時有啲即係呢本書之後咧，亦都好多嘅新聞媒體啦，其實都訪問過佢，就話咁你可唔可以講實在啲？而家地球上邊其實有冇外星人已經係進駐咗咧？咁樣咁啊 ，Philip 又答得。我覺得是有隱晦的，他就說呢他所知的範圍裡面呢，他說暫時我們地球是未有外星人在人群當中、但他說他強調就是他自己所知，還有他說他不暫時、肯定的就是說這麼多年來 的就47年去到他1997年、他說所有目擊那些 UFO 檔案呢其實很大程度上是有真實的、 那即是推翻了、他們即是說、愛因斯坦是外星人那些，即是已經說有个说法系话爱因斯坦嗰啲聪明嗰啲人咧， 就 系、 是、 外星人嚟。 佢讲法就唔系啦， 推翻咗，推翻咗。 只歌嘅时候咧，真系可以望一望出去咧，见到个月球嘅话咧，即系留意下有冇啲嘢喺度走动真系。 好啊， 会唔会咧？我成日都望噶， 唔系起码呢个上架系 confirm。 我啲 DV 咧 zoom 埋去， 用 DV zoom 即系当然 zoom 唔到咁近啦。呢、這个歌系 The Mavericks 嘅作品，歌名叫做 Blue Moon。即系头先我一路听呢、這个即系头先你讲月球嘅嘢啦，谂咗一阵之后，真系觉得其实系咪肯定 confirm 咗月球？即系我哋而家亲眼肉眼见到嘅呢、這个月球系有外星嘅，譬如基地或者系佢哋嘅仪器摆度啦。即系佢系咪 Philip Corson 系喺本书里边系啦？以佢嘅军即系阶级， 冇错，以佢嘅阶级，以佢嘅官衔，佢唔单止喺本书度咁讲，佢私底下同啲记者都系咁讲，佢系 confirm。 咁點解其實 外星即係要求有外星機？ 佢唔驚話即係譬如係會引起恐慌啊，美國嗰度或者係類似呢啲嘢發生。 其實佢有一個好特別嘅諗法㗎。佢話咧，佢根本由佢當軍十幾廿歲開始，到佢去到國防國即係五個大廈國防部做嘢，去到佢退休咁多年，佢話佢主管嘅就係情報科。佢話當時咧，其實佢都諗緊一樣嘢就係、是。好冇当年已经开始要公开呢啲秘，即系所谓嘅秘密啦吓、就俾一啲嘅工作人士要去知咧。咁佢当时就觉得咧个情况未去到应该要公布，因为佢话大家都未 handle 到，或者个心理上都未 handle 到。但佢话去到而家咧，佢话九七年嗰阵时啦吓，佢就根本冇可能再要隐瞒噶啦。佢都讲到，就系、因为如果万一成件事已经开始紧嘅话咧，即系话而讲紧即系外星人嘅突袭嘅话咧，咁佢哋话所有人都已经冇心理准备，所以佢话系一定要尽快，佢知道任何嘅嘢，佢都要尽快公开，同埋令到以佢嘅阶级、佢嘅地位讲俾人听，所有啲嘢系真的。 但系佢有冇话即系考虑过，或者即系谂过，可能美国政府会觉得？呢、这个人是傻的，即是呢个是污蔑他变了搞到他是癫的、又一个 cover up 的。 所以他就是呢咁多年来呢他都说了他其实是一个挺好的铺排来的。他说就算、你刚才讲到第一个 point 呢最低那时候、即是九点几那时候讲是不是说为什么他一个人可以入到一个没有人的范围里面、见到那个即是 EBE 呢所谓的。那他都说其实根本可能那时呢是一个所谓他们的高层所谓一些的影子的人官员是一个试探来的。 看看他爆不爆， 是的，看他口密不密，而 原来他真的不爆、 还有还有一件事、根本连当时这么多的军官或者军事人员呢，根本你要他面对外星人这件事都接受不到、他说于是他是被其中他是被试探的一个、就是要接受到之余还要 handle 到还要不讲那14年、于是乎就给档案他开始他叫他研究，到他研究完到佢退休 都冇 都冇讲过，到一粒风都冇讲过，连佢都讲到话佢个表弟，佢自己亲表弟都知佢 handle 紧嘢，但系佢连个亲表弟都冇讲过一句，佢直情个亲表弟打电话俾佢，你可唔可以讲晒啲秘密俾我听？佢都 佢净考虑埋个亲表弟，可能都会有人操纵佢。 系啊系啊，所以佢就全部唔讲，直到佢静静鸡写完本书，攞晒所有嘅资料啦，佢自己写晒啦，搵埋出版社出啦，记者招待会都唔开噶，出嗰本书嘅时候，系等嗰阵时嘅美国政府。五十周年罗兹威尔事件讲，即系为记者招待会讲话呢件事都系假嘅时候，佢就推出呢本书。 吓、咁但系佢印书嘅时候，嗰啲印书嘅人会知都冇漏， 佢冇漏过口风，系冇漏咗口风。咁出咗嚟先至即刻已经系震撼啦，亦都以佢嘅官阶，即系佢系保持咗咁多年嘅清白，同埋冇可能 跟住尽地一铺， 尽地一铺 一铺揭晒出嚟， 同埋系唔会俾到美国政府有藉口话佢系黐线，或者系话佢有任何嘅。罪名，或者话佢所有嘅奖啊、军事嘅牌啊、所有嘅嘢，佢打个仗啊，所有嘅嘢完全系保护佢嘅。咁嗰时佢尽地一铺真系啦，佢系82岁出嗰本书嘅。 哦， 出完之后咧，嗱，我而家要讲翻就系、是。嗰、那个死亡事件 吓，咁、但系有啲听众咧 ，Fax 咧，其实冇咁得闲答就咧，佢又问你本书叫咩名啊？ 系 咁啊，想买本书已经失传咗啦。 唔系喺美国咧，相信仲有得卖嘅。不过个问题你要抄咯。咁嗰本书咧就叫 The Day After Roswell， The Day After Roswell 系啦， 就系、是、by Philip Corson 系啦，冇错啦。咁你要揾，因为佢 当我已经问阿云海借过，佢系拒绝借俾我噶。佢系好自私啊， 真系啊，咪后嘅嘢都讲嘅， 好自私 唔系。咁之后咧，咁佢。佢咧就喺呢一年咧，即系我谂 美国政府呢，我諗相信喺佢咁样爆嘢、因为当中佢爆咗太多嘢啦，即係如果你睇呢本书嘅话呢，你会知道佢除咗喺头半部係爆晒所有个档案啦、EBE 嘅解剖过程啦，佢、见到个嘅 EBE 等等之后，佢仲要讲埋所有美国政府内部嘅明争暗斗嘅事啦，仲、要讲埋佢所有个科技点样由嗰个嘢发展到俾边啲公司做，俾边啲人做，全部讲晒嘅。 咁嗰啲 Rolls Royce 嗰啲引擎发展嗰啲有冇份参与呢个呢啲 project？ 你讲到咁远，咁就冇。但系咧，佢讲到有一间嘅手提电话公司有参与，唔系佢讲到有一个手提电话公司有参与，吓咁同埋有一个好大嘅电脑公司都有参与， 吓、会唔会系啊？ 总之你知道边间最大喺美国噶啦，有钱佬都系佢嗰阵时有钱佬之前啦，即系有钱佬嘅前身嗰间公司啦，都系直接佢帮佢搞嘅。而如果你讲到嗰个公司咧，那个电脑公司咧，甚至佢后来呢本书出咗之后咧，佢系内部。有人咧就写翻个文件俾 Philip 嘅、就话当时咧其实即系 match 翻啲时间啊，佢话当时咧就系真正正就系有嚟自一啲不明嘅人员咧，俾啲即系嚟自外星嘅资料，佢哋即系所谓嘅植片啦吓、就去发展一个新嘅小容量嘅。嘅电脑啦，后来嗰一个主管嗰个人咧，一年后系俾人谋杀咗嘅， 哇，即系类似英国嗰啲，即系盲嘅都知道可能系俾人 系啦，冇错啦。但系 Philip 就真系，我谂系美国政府，我谂佢爆出嚟，其实已经我相信系好唔满意噶啦，即系对于佢成个美国政府架构里边都冇可能容忍到佢会爆咁多嘢出嚟噶啦，同埋呢样嘢系啱啱对唱对台嘅，因为佢冇谂过、即系。呢啲美国政府话唔去，咁即系唔冇呢件事，咁但系竟然佢会话有，同埋所有嘢爆咗出嚟。咁一年后咧就出现咗一件神秘事件啦。但系我觉得美国政府聪明嘅地方系，佢一年后 先至 谂办法，好过而家英国政府吓、 我谂会震怒咯。呢本书出街嘅时候， 系 政府高层 一定会，同埋但系佢好笑咯，佢同嗰啲记者讲过就话，佢相信啲。政府高层是不会有事的，他说他亦都觉得现在应该是开明了的啦。这些档案应该是要被大众，尤其是地球所有人是意识到有这样的问题出现的啦。咁可惜啊，我相信佢嘅理解係 错嘅。即係一年后你觉得佢係 嗱佢 被暗杀。 咁情况係咁嘅，因为呢佢当时呢喺1998年呢6月呢佢有个心脏病发，咁係好轻微嘅心脏病发，咁佢、入咗一个医院嘅进行医疗之后好快出咗嚟㗎啦。咁你諗下以一个83岁啦，当时就一个小型嘅心脏病，其实好简单嘅嘢嚟嘅啫。咁个仔亦都系同佢去睇医生，个仔亦都依然健在吓，个仔依然系为呢件事而奔波噶。咁就入咗院之后咧，咁到7月15号嗰日咧，咁突然间就有另一次嘅小型心脏病发咁样，但系就佢都形容为一个好简单嘅事嚟嘅啫，入咗喺佛罗里达州嘅一间嘅诊所里边去医嘅，亦都系佢最熟嗰啲家庭医生嗰啲诊所嚟嘅。咁当时就好奇怪，佢个仔都话啦，当时咧其实嗰个心脏病第二次爆发嘅时候咧，其实都系小事，同埋唔系太大型，同埋嗰个诊所系医治到，同埋不嬲都系嗰个诊所度医嘅。但突然间有个主诊医生咧，突然间走埋嚟同佢讲啦，唔得、你个爸爸系要去另一间嘅诊所度医嘅。咁当时 Philip 同埋佢个仔系 insist 我一定要喺呢间诊所， 咁啊即系几匪夷所思， 系啊， 即系有嘢有人喺后边 系啊，冇错啦，咁之后嗰个医生话对唔住，如果你唔肯去嗰个医生，即系嗰个 我哋系拒绝医嚟 嘅，系啦系啦，你另外一间咧，我系拒绝会医你嘅爸爸嘅。 咁但系病嘅会拒绝医， 咁、但系个问题当时佢哋都未谂到系嗰样嘢嘅，佢哋就谂到啊会唔会系即系。所谓嘅医院之间嘅一啲嘅问题咧，咁于是乎咧，但系就 OK 都妥协，就 OK。咁个仔都话 OK， 既然系咁，不如可能嗰间叫 Jupiter 嘅诊所啊，仲要系，咁就都系 Florida 嘅，咁就话OK， 咁就送去嗰间啦，嗰间可能即系医疗设施好啲，等等好啲。咁一路咧就开始插，即系插嗰啲管啊，其他嘢就开始摆喺个送救护嘅车上边，就一路去紧嗰个佢要指定医啊 Philip Castle 嗰间医院。啱啱去到嗰间医院嘅门口 ，Philip 就死咗啦。 即系 架车上， 佢仔冇同佢一齐 系一齐 去个十字车。 唔系，个仔咧就应该系喺个十字车嘅另外嗰个座位，即系讲紧系嗰边个座位咧，即系司机隔篱嘅座位， 即系前边 系啦， 坐喺前边就唔系喺同佢 系啦系啦系啦， 系啦冇错冇错。 咁后边又继续有医护人员睇住噶嘛，咁系送到去嗰个佢指定嘅诊所个门口。 即系你嘅就想怀疑咧，佢就有啲即系 秘密嘅組織嘅人員咧，就假扮咧啲 或者 係 唔 係醫療人員， 或者指定啦，或者啲醫療人員，即係醫療人員嚟嘅可能。 咁有冇佢有冇解剖到即係驗屍嘅時候有冇話即係俾人打咗啲咩針？ 呢個佢仔冇講，但 係點樣殺佢？ 但係佢就講到就係佢都係心臟病發第三次咁樣突發性死咁樣。咁當然佢個死亡報告就應該係寫心臟病突發嘅嚇。但當然啦，即係你要令到一個人心臟病突發，其實唔係好難嘅啫。以一個83歲嘅老人家嚟讲，咁于是乎佢嘅仔咧，其实由嗰日开始咧，系要即系追讨一个真相噶，即系由嗰日开始，佢都觉得成件事点解会咁巧嘅？即系你如果突发性，你不如你之前又冇事，原本送紧去嗰个医诊所嘅话，你可能就救到，但系啱啱系去到门口嗰刻，突发性第三次所谓死咗，咁 咁会唔会真系咁巧咧？ 可能真系咁巧嘅，可能真系咁巧嘅。 咁佢已经心脏病发开啦， 系系。咁佢嘅仔咧就当然佢继续揾紧一啲嘅，即系啲人去帮忙啦。而点解后来呢件事之后会引发一啲嘅所谓阴谋论，话系美国政府已经用一啲唔同嘅方式去令到佢早啲死咧？咁样咁虽然83岁唔系好年轻，但系咧原来有后著嘅。个后著系本书你揾唔到噶，系一啲出边嘅 information 嚟嘅。咁呢個 information 亦都係關乎佢哋嘅編輯啦，同埋佢哋嘅仔咧，又講到一個問題，就係原來呢本書只係第一本嚟嘅，應該咧佢有本續集嘅 嚇。 嗰本續集咧係未印嘅，係未阿 Philip 係未俾出版社嘅 嚇。 咁而當時，但係咧佢已經同老總講定，嗰第二集裏邊會講啲咩咧？就係會一啲更震撼嘅資料，係關於原來 Philip。佢第一 part 讲到呢啲档案咧，只系一个铺排，即系已经系好震撼嘅。佢以佢军阶去讲嘅事，而原来第二本咧系原来佢1950几年嘅时候咧，佢系喺威森嗰个白沙个导弹基地里边咧系工作过一段时间嘅，而佢系亲自见到一个在生嘅 EBE。同佢有個交流接觸係，同埋 即係佢喺地球生存咗成10年喎。 如果 一個47年係即係最位嘅， 係啦，冇錯啦，即係可唔係冇安冇10年啦，即係起碼有幾年啦。咁同埋佢話佢親自見到一架係嗰個羅斯威爾墜落，但係當然有啲唔係爛咗，但係即係一個完整嘅 UFO 係佢喺嗰個威森嘅基地佢係見過、接觸過、 即係同 ID 波出氣係一樣，係浮喺係咪？ 佢冇形容到咯，即係佢話原本 因為其實有好多講法都係話啲 UFO 佢即係佢要 claim 實嗰個嘢，有個鉗鉗住先可以即係 make sure 佢 紅會飛走， 紅會飛走。一放嗰個鉗咧，佢係浮喺 係係係，但呢個佢就冇。因为他原本就是想将他威森里面所有知道的 UFO 的 information 见到的东 西。那你威森和 Area 51有什么是 其实是 两个地方 完全两个地方来的。但他是威森就离开罗兹威尔很近的一个我不应该说很近的就是最近的不是应该这么说就是一个接近罗兹威尔的军事基地而他呢曾经就是试过核试的核爆的核技术就是509 号。那个就是他在那里见到那个在生的 EBE 就是可以溝通到， 可以溝通到，同埋佢話佢哋係即傾到嘅，嗰、那個 EBA 係同緊啲美國軍方人員係講緊一啲嘅嘢，關於當然係關於一啲嘅外太空嘅問題啦，一啲外太空技術嘅問題啦、等等，而呢啲嘢係原本要喺嗰本第二本書係要爆嘅，咁佢嘅仔都話：哇，真係巧喎、啊！即如果嗰、那個即如果呢個死亡係一個巧合咧，咁就係巧合到佢。去到準備就會爆第二單最大嘅，即係因為你一個親眼見過飛碟，佢裏面嘅所有儀器同埋佢真係見過一個在生嘅外星人，係一個應該係美國政府連講都未講過，否認都否認唔到嘅嘢嚟。 即係冇人根本 raise 過呢個問題， 係啦，冇錯， 冇人知，完全冇人問， 冇人問， 佢就想爆。 係啦，係威聲，佢話根本就唔係喺。 係咯，從來冇聽過係威聲嗰度。 佢話根本好多人都誤會咗，其實佢殘骸同埋個屍體就係 Area 51 啊，係一個依、這個都仲係一個掩飾其實。 佢話威聲先係再生嗰、那個，同埋一個飛得嘅飛船啊。所以佢話原本就係要爆呢一單嘢之前，準備要寫嗰本第二本嘅。之后咁样死， 咁即系而家冇得再出啦本书。 我嘅资料上咧就 因为 冇出吓， 冇写 到，冇写到吓。但系佢哋之前已经同佢个仔啊、亲戚同埋佢哋嘅编辑咧，同埋有啲记者咧系讲过噶啦，已经呢单嘢。所以点解会知道佢要咁样写？咁同埋另一样，佢除咗要爆呢样嘢之后咧，其实仲有第三样嘢系要爆咧，系更加令人震惊嘅，就系咧 原来第一本书佢写嘅时候咧、啊，其中有一段咧喺一个 chapter 里边嘅埋尾咧系括住，即、就、系、是、好似注解咁嘅啫。你平时直情睇完呢本书，你都唔会留意阿 Philip 写咗一段咁嘅说话噶。佢当时咧，佢有一个叫 Dr. Herman Auber 一个嘅美国嘅研究科学嘅一个好高层嘅人员啦吓。佢话当时咧系佢手上面有啲罗兹威尔嘅碎片嘅时候咧，其实佢系嗰个科学家同亲自同佢讲嗰样嘢，就同阿 Philip 话：你分析呢啲碎片同埋分析嗰啲 UFO 嘅时候咧，你千祈唔好太狭窄咗你嘅观念。佢话，佢话根本成件事可能未必系你而家谂紧一个所谓外星文明住入侵地球或者系飞入地球嘅情况嚟嘅。咁嗰个 doctor 咧就同佢讲，佢话你应该咧向另一个方面去谂啦，就系、是、呢个可能一架成架嘅 UFO 咧。是一个 time machine， 是一个时光机，而他呢就开始用另一个角度呢去分拆这个所谓的罗兹威尔的飞碟啦。而他原本第二本书就是说，其实在另一个部门呢也都是威声有份啦、 已经有 time machine 是研究紧 time machine， 是因为罗兹威尔的碎片、 即其实有 time machine 是不出奇的， 是但是个问题是没人会 bring out 原来罗兹威尔事件是原来 中国人。我不明白刚才你说即是不是他们入侵，是根本他们的飞船是一个 time machine 的意思，是怎样， 即是可能他是在地球飞去地球咯，不过是讲可能是不知道多少百万年之后或者百万年之前 的地球。 地球或者可能讲的是我们。 即其实可能真是地球 是真是宇宙里面得地球有生物，但 系 而家系讲紧地球嘅将来， 系啦系啦，或者系过去，系啦。咁佢话 即系咁啊，即系拎埋嗰啲马啊， 系啦，古代文明嗰啲 啊，佢哋点样无端端一夜之间食晒一碗饭，冇餐饭，食剩半碗饭，跟住跌咗嗰啲啊。 咁所以佢话讲到其实根本系四七年之后咧，嗰另外部门系威声包括咧，咁但系做紧呢样嘢。 即系如果嗰个 EBE 佢哋系解开嗰个人系一个机械人嚟，咁啊即系可能系喺佢系你所讲嘅一个 time machine， 就系话 外星 二万年后， 或者系啦，冇错啦， 我哋人类都系我哋人类， 冇错， 发明咗一啲系 biological 嘅机械人 嘅机械人， 系啦，但系人样 生物机械人， 系啦， 用 time machine 送翻佢嚟今日， 系试验咯，可能系，即系话嗰啲系跌落嚟死咗嘛，所以点解会 crash 咧？ 即系所以时间系嗰个命脉系咪？即系嗰时霍金话咩啊嘛？佢话有个即系漏斗啦，即系嗰啲流沙嗰啲沙漏嗰啲咧，佢话上边。漏啲沙内嗰度咧，就系过去，中间系现在，即系个漏斗最窄嗰度咧系现在，流咗落去嗰度咧系将来，但系咧围绕住呢一个漏沙漏嘅外边咧就系第三度空间，咁啊，即系都系全部系关于时间嘅嘢嚟， 其实系 唔系啲咩？哇，有外星人佢一直，其实唔系有啲咩， 系可能系时间， 全部系 involve 喺时间。 系啦，系啦，所以嗰阵时就话点解佢要喺，即系其实呢个系一个好大嘅课题嘅，因为佢都话啦，因为照佢所知嘅情况系。四七年之后咧，即系除咗要制造一个反击嘅所谓，佢哋阿松第一 part 就阿松佢系外星嚟啦，第二阿松就系佢系时间嘅客过客啦，咁两边都系着手紧点样去重整嗰架嘢，即系话如果而家美国政府系已经做翻同一架嘢，而嗰架嘢唔系飞船嚟嘅，原来系一个时光机， 咁啊即系同 Back to the Future 嗰套戏差唔多。 系啊，但系就问题，即系有冇人飞过走咧？有冇人翻过嚟咧？呢个就佢哋唔知，但系原本 suppose 咧 ，Philip 咧就第三本书系会讲埋美国政府点样做呢个 time machine， 同埋会有啲咩喺关于 time machine 嘅嘢去爆嘅。 即系而家地球上， 而家系乜嘢都冇啦， 即系唔会知 乜嘢都冇啦，即系。但是他讲了一样东西，即是他生前讲了一样东西，他知道他在美国档案，即是美国政府的情报科里面，他绝对不是唯一个人拥有这些 information。 但是那个人未必有他的胸襟或者他的即是 胆量 去爆这件事出来嘛，你不是有潜力，我见到他已经被 人 考验了。 而且他没想，即是可能美国政府没想过一个即是这么干净的高官。铺咗五十年就 是都系为咗呢本书，亦都唔系为钱啦、 啊，亦都唔为钱。 喂，你八十岁出嚟咯，唔使唔系为钱咯、 啊。系啦，咁变咗呢件事咧就惨啦。佢咁样一死咧，所有佢第二本书嘅内容咧，我哋就唔使旨意咧系会即系知道任何嘅嘢。咁而冇嘅，但系佢死咗之后咧，咁佢就军部亦都对佢好好。咁亦都撞咗喺 Orlando 嘅一个军事嘅 即系尾翻面 嘅系啦嘅坟场。 咁依然系住喺嗰度。但系而家咁嘅情况之后，即系当然啲人想知道，咁佢会唔会有写低？但系佢仔嘅话应该系冇嘅。 不过其实如果咁样讲，都几有逻辑学嘅都，即系都系其实所有嘢都系人类去做翻出嚟嘅。 系。 其实即系你谂下，我哋啲科技咧，咁啊，佢哋金字塔嘅时候，点会谂到我哋而家呢个年代系全即系电脑化得咁细？ 嗯， 系咪先？咁佢迟啲可能做一啲即系 biological 嘅 computer， 亦都系唔出奇，真系。 即系可能以前嘅文明就系用石头去做 computer， 但我哋理解都唔定噶嘛。 即系譬如而家你啲已经有机械人咧，应该可以模仿人嘅动作。 系， 即系而家2004年已经有啦，呢啲2003年已经有啦，呢啲嘢系咪先？已经研究完咗啦，系嘛？ 啱。 你望住个钟，系咪唔想去 讲？系啊，我谂， 我想唔想爆嗰啲 爆个核爆嗰个问题啊？下个礼拜先 吓，下个礼拜核爆， 下个礼拜核爆啦！ 你而家核爆一下个礼拜， 我惊间。 咁你觉得而家个核爆好，因为下个礼拜核爆好啊？吓，咁你唔核爆，你系咪想核爆？ 不如讲埋佢好 啊！你讲埋佢啦，你唔好喺度成日 系啦。 头先我写低咗，喂，你话咩 ？E B 死前讲嘢，你冇讲到死前 买讲咗啦， 讲咗无端端就蚀咗啦。 系唔系？听闻我惊我冇时间啦。唔系因为咧，我要讲咧就系呢支罗兹威尔事件里边咧关键嘅一个部队咧，就系509号。嘅部队咧，就当年 有呢个就系头先你所讲嘅全球冇人 知嘅，但系佢唔系 点会你知咧？ 唔系你听我讲先，唔系关于 UFO 嘢，而系关于佢嗰个档案啊。你知道曼哈顿计划啦，即系嗰阵时就研究一个核弹，即系喺 New Mexico 就系沙漠里边试爆啦， 就有大咩 船烟 嗰啲， 之后就成功吓掉埋两个落去日本添咁样。咁成个计划咧，其实喺美国新墨西哥州由1947年到而家咧，其实有一件事咧系，如果读历史关于呢样嘢嘅，真系要去写低我所讲嘅嘢啦。因为咧呢个档案咧美国未解封嘅 ，OK。咁呢个报告咧，我系1992年知嘅。咁咧喺如果你而家住喺美国， 点解会知咧？ 唔知啊，突然间知啦， 突然间摄纸仔飞埋嚟， 系啦， 你点解会知啊？ 我话摄纸仔睇到啫，你听住我讲先。咁如果而家你住喺 LA 咧，即系你住喺美国 LA 咧， 咁你点解会知咧？其实 唔系你听我讲先，咁讲埋呢件事先。 嗰个仲匪夷所思，你点解？ 点解知下集答？唔系而家讲埋呢个先。咁咧就佢其实咧所有嘅设计蓝本咧，即系你知道一件事，你要去设计嗰个核弹啦，设计里边嘅 formula 所有嘢咧。制造嗰个核弹呢就喺 New Mexico, 威森同埋其他两个空军基地做啦。咁试爆亦都系喺内华达州同埋喺 New Mexico 个沙漠度试爆啦。但所有呢个曼哈顿计划嗰个设计蓝图同埋嗰个。 喺你屋企嗰度。 唔系。嗰个所有个即系 paperwork 嘅嘢就全部系喺洛杉矶北部有个叫 Pasadena, 一个好出名嘅地方啦。Pasadena 系而家台湾人好住嘅地方啦。咁嗰度如果你知道有个大交界区呢，即係十字路口呢，有一间呢红色粉红色砖红色橙橙地色嗰间嘅大楼呢， 佢哋而家有嘅呢个。 而家有嘅。佢就系当年喺里面设计㗎啦。而里面呢亦都有地牢同埋有一个。 爱因斯坦 啦。冇错啦。成班呢就系嗰度设计嘅。而我当年呢亦都系炸炸地地呢就炸地入去睇过。 当年佢哋设计嘅时 候。唔系。 即系佢而家收尾去返。 收尾去返。因为嗰栋嘢呢就后来。 因为成个可以炸炸地地摄得入呢啲。 你听我讲埋先。咁嗰栋嘢呢后来呢就因为。 你回避咗呢、這 个。列咗做 top secret 嘅嗰栋大厦。咁就所有档案呢后来就成功咗之后呢，所有成队人系撤走嘅喺60年代 ,ok。咁嗰个专场屋是掩饰的啫，表面上是一个很豪华的豪宅。 即下面有廿层那些。 没有廿层，有地牢，有停车场，有一个很隐蔽的停车场。 你也去过？ 我入过去。 你亲眼去过？ 亲眼去过。咁那个地方呢在60年代一路就空置，封晒门，封晒窗的啦。即是 top secret 的地方啦，就封到90年代初的。就开始呢就他们撤走了里面所有的东西之后呢就准备去卖给一些的商业机构他有兴趣卖。但是呢亦都买嗰啲人都唔知道呢栋大厦本身就係当年呢个曼哈顿计划所有嘅蓝本设计图嘅核心地。而里面呢而家就全部拆晒所有嘅嘢啦，连啲隔板位呀嗰啲墙位全部拆晒㗎啦。但係即係我相信呢亦都有啲人係知嘅，亦都係成功投得呢、這个。 其实同你做朋友都要小心。 咦点解 可能都会被 唔係。咁之后呢就而家係买咗㗎啦。而家呢係属于日本嘅。 日本仔都 系，即系我相信佢系除咗买嚟探之外咧，系应该有啲嘢想做嘅。 咁嗰时你入到去有冇影相啊？ 我有影相嘅。 你有影个相即系 confirm 你 系 去过 因为我因为我系 你系咩？ 因为我 系 扮买家， 你扮买家 系我是扮买 的。那你怎样得到这些东西呢？ 那我怎样 哪个摄啲纸仔给你告诉你，就是那里有些这样的咁古灵精怪。 所以现在他年看完那份东西，总之那份东西不存在的了，不要 问。我都问我你是怎样赚钱的，我不知道。 我赚了钱。 你怎样赚钱，怎样卫生的，你的人 是不知道这件事。所以现在大家，我觉得如果现在是住在美国在 Pasadena 附近的，你可以看看这间屋。千祈不要问那个日本人，我不该你。 问他识不识云海。 你不要问他关于那些档案，我怕一间出事。但你可以在他的停车场那边可以装进去。 这件事就是全球现 在。是历史上都没有，因为。 听听七七九零七。 是没错。因为在整个核 project 里面，历史书都没有写的，真的不该。而家寫翻落去 啦！而家佢哋會寫翻落去，即係而家人 唔會有人寫翻落去，係啊！即係呢個依然係未解封嘅 top secret 嚟嘅，希望大家寫低。 OK， 今日多謝曬嚇， 好 多謝曬你咁冇生命危險喺度爆啲咁嘅嘢，咁大家亦都嚇繼續生活， 係冇事發生， 冇事發生， 係繼續生活，繼續生活。 咁下個禮拜咧，我哋即將會講咧就關於英國嘅一啲即係 國家嘅 國家嘅機密啦， 係咁 啊！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咧。你叱咤九零三咧，9点到11点都会有 Papa J 同埋云海嘅不明来历。